城寨代表着中西文化、古今历史、老少思想交流汇集的空间和地点。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卢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卢汉推鼓。 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辣 fit 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辣 fit 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第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淨係識條甜啫。 飲杯好過啦。 好，歡迎大家翻返嚟城寨咁啊 ，Bonnie 到你訪問啦。另一個新力量啦、 好啊！嗱，頭先咧，大家都又講過一啲得意嘅，即係好笑嘅，又講過啲驚嚇嘅。我想聽下有冇啲棘手㗎嗱、 其實我接觸啲個案好多都即係非常之棘手，因為咧好多都係啲譬如單棟樓啊、唐樓啊，即係可能一棟大廈可能得十零户嘅啫。咁裏邊可能都好多譬如業主，即係啱啱講啦，可能話要翻工或者其他嘢，佢哋就唔係。反而調翻轉，好多都係譬如老人家， 甚至 係啦退咗休。咁你好似覺得可能即係佢得閒啲去處理法團嘢啦。咁但係佢話我唔識字啊，我都唔識啊，咁樣我做唔到法團嘅喎，咁樣。跟住咧，我試過一個個案都係即係比較最棘手嘅就係、有個業主好有心，我想成立法團去做，但係即係佢係 好事嚟嘅喎。 係啦，但係佢但係反而個問題就係、佢有障礙嘅，即係佢視障人士嚟嘅，咁好難即係去幫助到其他業主去做，咁呢啲就非常棘手。咁但係咧，有個個案就最棘手嘅就係佢哋想成立一個法團去處理，譬如維修啊，或者係做消防令嗰啲嘢。跟住咧，佢哋個發起人好厲害咁樣揾曬十二户嘅業主出曬嚟， 即係百分之一百， 係啦，100% 嘅業主都去開嗰個業主大會。 咁成熟成數好高啊！ 係啦，我當時都係咁樣諗嘅，去成立一個法團，個個都出曬嚟，好啦，大家都有個參與，大家知發生咩事。咁好啦，但係到咧，佢哋成立法團，好通過咗，通過咗去即係處理呢啲嘅時候，又話邊個做主席啊？師傅啊，秘書呢啲。冇人肯認頭喎、嗰陣時咧就冇人諗住啊，不如你做啦，咁啊佢做啦，我唔得，我唔做啊，我唔做啊，咁樣好多好多呢啲咁樣， 即係選曬委員，亦都同意成立法團，因為就成立法團有個程序噶嘛，我法定個議程嘅，你要先同意咗成立一個法團，然後你要通過咗委員嘅人數，然後委員名單，即係有齊曬呢啲， 係 爭邊個做邊個崗位， 係啦。咁嗱，雖然咧去到呢度佢哋都有啲猶豫嘅，咁但我哋嗰陣時開會都即係說服佢話你即係你擔任委員啦，或者擔任某個職位啦，咁我哋會協助你去處理其他譬如行政上嘅嘢啊咁樣。咁但係好啦，到最尾可能真係上去交表，即係交嗰啲申請表上去啦， 係 啦， 算到嘅， 完曬㗎啦， 算到嘅 成件事。咁我約埋個個主席啦，就話一齊上去交表，咁我哋即係幫下你手啦咁樣。跟住咧，其實我哋只不過係相隔咗我諗一個禮拜都冇嘅時間。跟住佢就話：哎呀，都係唔好啦。我都是不做啊！我有啲擔心啊！嗱，呢樣就係唔知佢喺邊度聽到啲消息就話、可能做法團嘅委員啊，有好多責任上身啊，有好多即係呢啲問題。 幾萬的時間就改變了他整個想法，咁啊呢樣嘢就真係最棘手，因為我哋又冇得即係一定逼佢上去成立法團啦，唔得噶，咁始終係佢哋嘅物業，佢哋嘅管理噶嘛，咁佢哋意願唔做嘅，咁到最尾我哋就真係無從入手，好難幫到佢哋去處理啦呢啲嘢。 嗯， 咁樣咯， 其實 都 係 慘 喎 呢個案， 係啊， 啊真係真係，我唔係話班業主慘啊，阿藍慘啊，即係你做地區工作。幫人成立法團，找到 100% 業主出席，開埋個會，選埋， 係爭， 就係爭交表嗰下，交表個秘書就話唔交就吹漲，真係，即係其實呢個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例嘅，因為咧個秘書係應該有責任噶，不過秘書話喂我辭職，我都唔用呢個身份啦，冇人有呢個身份，咁法例上面又操作唔到喎，咁就係，唉，真係。即係阿南，即係慘，即係大家體諒下啲同事啊。其實大家花好多時間咧去處理屋苑嘅管理。即係我諗阿南撮合呢個會，又 book 場地，又安排會議。我記得佢個會議仲請埋消防處嚟講解消防令，係嘛？即係做咁多嘢，原來最後即係班業主都係享受唔到成立咗法團之後嗰個執政資助啊嗰啲優勢，即係我覺得好可惜咯。即係我同事做多咗嘢，咁唔緊要啦，咁佢後生仔係嘛，大把時間，大把精力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啲個案真係難搞喎，係嘛？除咗呢啲個案之外咧，阿南仲有冇啲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㗎？ 好多個案都即係好奇形怪狀喎，而家因為咧我所即係服務嘅區域咧，裏邊就好多即係。單棟唐樓裏邊， 係啦，開講嘅大埔 啦。咁咧，單棟唐樓裏邊可能一梯有五火咁樣啦。咁有啲好多嘅業主都我唔知喺邊度聽到好多消息翻嚟啊，就話有啲就話哦，譬如做消防令，我可以一路拖到消防處會唔記得咗噶啦，會唔做噶啦。有呢啲咁嘅事， 有好多消防處唔記得咗。 咁都幾科學啊！消防處冇腦噶嘛， 係咯，所以就唔記得咗。 佢點記咧？係咪 有呢啲個案啦？咁我講完一次俾佢聽，咁我明白嘅，咁我又唔係消防處，咁我都即係說服唔到佢，請埋消防處嘅消防隊長同佢哋講，佢都可能有啲半信半疑咁去處理，有呢啲嘢嘅業主又做，咁有啲咧就有啲業主就好慘嘅，就有一大部分有一個大業主，佢話哦，我收到命令，我幫大家做曬啦，大家夾錢就得啦，咁咧我睇到。最奇怪的是什么呢？最奇怪的是譬如收那些顾问的费用啊，或者是他的安排啊，所有东西都是很奇怪。那我说咦，不得，你这样没有成立到法团去处理，你很多步骤都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这些呢奇形怪状的个案，有很多最麻烦的就是业主呢聽了很多小道消息回來，就說我不用做就可以了，或者很多這些問題， 原來你不好啊， 是的，那這些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心機去譬如說服業主怎樣去處理這些個案，這樣咯，都多。 剛才南港那個呢，有個說什麼未有法團啊就夾錢那個呢，我都有一起跟他跟的，那個就是煩事來的。這個都要借這個機會就是跟些呼籲一下業主啦，冇法團點解我哋覺得嗰個 case 有問題呢？嗱，即係譬如有個屋苑四個單位，我哋四個嘅，係咪？咁而家咧，我就唔成立法團啦，有工程要做啦，咁我就領頭，我就自己接觸架承辦商，承辦商咧就話要用我話俾大家聽，承辦商話要用20萬，嚟到處理，咁一人夾五皮嘢嚟啊，OK， 一人夾五皮嘢嚟。咁啊，夹$50,000嚟俾我，你信得过系俾我，由我就俾个同嗰人签约就做好晒嗰啲嘢佢，咁大家就解决个命令啦。OK， 好啦，当然啦，你哋信我嘅就得啦，系咪？咁但系最麻烦出现咗个乜嘢嘅情况咧？那个情况就系当只系我同嗰个嘅承建商去接触，我话俾你听$200,000啫，其实我可以。個工程係得$100,000，你夾$50,000，你夾$50,000，你夾$50,000，我俾$100,000佢，我仲賺$50,000，而我部分都俾人做埋，係嘛？你係作為另外你哋三位咧，喺法理上面咧，你冇乜權同我查數。而家你夾緊錢俾我做嘢啊嘛，你查我乜嘢啊？嗰、那個係我同承建商嘅deal嚟嘅，就唔關你哋事嘅，係嘛？咁即係呢個好煩嘅，所以我唔係話。 一定會遇到呢啲 trap， 但係如果個業主唔識保障自己嘅話咧，喺呢啲位置上邊咧就會損失好多好多嘅錢咯。咁、 嗯、 當然頭先我講二十萬係好少嘅數目啦，相對於即係而家現實講嗰啲嗰啲屋苑嗰啲遇到啲問題，係、 嗯、 嘛？咁即係另外我記得有個同阿南都跟過喎，有位太太咧、 啊， 即係佢又對個法團好多嘢唔滿意，咁你講下嗰個俾大家聽好嘛？嗰、那個 佢。嗱，我哋都有好多嘅，譬如查詢嘅業主就話：哦，佢係專業人士嚟嘅，我就覺得法團盤數有啲咩問，有啲問題，咁樣好多嘅問題咧都同我哋講。咁、 嗯、 我哋即係見完個個案之後，都覺得，咦，其實佢講嘅嘢即係有道理嘅喎，去處理呢樣嘢嘅喎。咁但係最大有時有個問題就係、是、佢要去即係同其他街坊講嘅時候咧，啲街坊唔易明佢講乜嘢，難啲去組織一班嘅。業主朋友去一起去處理呢件事，咁呢啲嘢又係都比較麻煩嘅，去做呢啲組織嘅工作。 我見阿南嗰、那個個，即係而家頭先阿南提嗰個個案咧、嗯我見阿南都幫佢做咗好多文書上面嘅嘢啊，單張嘅設計啊，都幫佢搞。咁、 嗯、 但係奈何，即係始終揾到你求助嗰位專業人士咧，佢、 嗯、 始終可能唔係咁慣做嗰啲街頭嘅工作啊、 嗯。 即係你叫佢派單張，佢好抗拒。 嗯、 你叫佢真係低聲下氣同啲業主傾下偈，佢、 嗯、 又未必喜歡。 嗯， 係嘛？咁我明嘅，因為佢都係為公家做緊啲義務嘅嘢啫，係、 嗯、 嘛？咁所以呢類型我哋都即係要多啲去講出嚟咯，因為等多啲業主咧係知道咗，喂，原來咧你唔理自己個屋苑咧，第時你俾人啲錢俾人如取如攜咧，就好大鑊㗎啦，咁樣係嘛？咁呢個係相當相當之重要啦，係咪？好啦。咁啊，阿權又講過下，阿南又講過下啦。今次到問翻阿南先啦。大家知道啦，而家即係我哋節目出街嘅時候，仲係講緊呢一個建築物嘅管理條例咧，係修訂緊啦，係咪？咁啊，我可唔可以阿南同大家講下，即係用你接觸咗咁多經驗，其實就算有提出過嘅，或者啲冇提出過嘅，你覺得邊啲例？上面你覺得，咦，是要修訂一下，是要拿出來搞搞它，是吧？那 你覺得 哪些 是重要的？即政府有些，有些他講了的啦，是吧？講了你都可以提，是吧？你認為為什麼重要，是吧？有些是他沒有提過的啦，那我們可以講一下，是吧？你有些什麼看法？ 首先，即譬如如果政府有提過的，有個 我自己覺得都有些成效去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譬如做一個叫做大維修上面，它有另一個會議，就叫大維修的業主大會啦，它裡面所提及到的條件都跟以往的業主大會都不同的，因為它裡面又說 要除了有 20% 的業主出席，還要有當中有 10% 是親身出席的，咁變相咧就會令到多啲業主就真係參與喺成個大維修嘅討論上面。咁呢個我哋即係都覺得有效啦，去處理。咁另外有好多嘅，而家因為好多街坊揾翻我就話，哦，而家344修例啦，佢有好多意見想即係反映俾我哋聽。其中一個最大嘅反應就係話，而家雖然係有個修訂係限制咗。每一個業主只可以攞 5% 嘅授權書， 建議修訂 啦，建議修訂啦。咁呢個咧，佢哋就反而調翻轉去諗一樣嘢，就話：喂，如果立法團我八個人，每個人就攞 5%， 我已經攞四成噶咯，咁佢咪可以操控咗好多嘢咯？咁樣即係佢哋有好多擔心嘅。咁其實我哋都調翻轉嚟講話，而家冇呢個限制。而家政府建議修訂呢個限制器，即係一個進步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可能佢哋講得有時可能啱嘅，即係可能5% 呢個數啊，究竟係咪真係合理？如會唔會真係有啲人攞得曬好多嘅授權之後，操控咗成個屋苑裏邊啲運作咧？咁呢個我都會覺得有斟酌嘅，即係嗰個數。 啱嘅，阿南呢個講得啱嘅，即係簡單嚟講咧，個法例想修訂到咧就限制個別人士。攞授權書嘅上限，想修訂有個咩私零，即係嗰咩上限喺度嘅。咁我對呢個上限咧，即係我唔會完全同意佢嘅，因為有時操作上面咧，我巡樓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得5個單位嘅，一個單位都20%咯。 你限我收 5% 咁即系唔想收咯，系咪啊？咁即系有啲设限嘅，佢要谂嘅，呢个即系操作上面佢要谂啦。咁第另一样嘢咧，就系讲嗰个授权上限度咧，佢其实仲有一个条文嘅，佢就话如果你攞到某一个数咧，佢就建议咧就公开边个攞咗去嘅。其实我觉得咧。即係我當日我同阿林卓廷見過處長，我哋俾咗個意見佢嘅，大家可以諗下我哋個意見係點。我哋意見就係話，如果個別人士攞多於一個授權書，多於一個，就要公佈，就所有都公佈。即係點解我哋可以一個我哋覺得可以唔公佈咧？我代阿爸阿媽去，或者我公司擁有物業，我代表我公司去，係嘛？這個我們覺得可以不申報的，是不是可以不說的，因為你代家人去你一個單位而已，你影響力有限，是不是？但是 你去 approach 多那個人給授權書你，即是你想有些立場上面你想在個會上有些影響力啦，是不是？我覺得多過一個就報了，即這個是我們當日建議給處長啦，我不知道最後修例的時候會不會再有這些修訂啦，他現在建議就不知道多少%就要公佈這樣的嘛，是吧？好了，阿南說了兩點，阿權就說了嘛，你對修例或者對剛才他說的兩點都是有法例都講過一下的啦，你可以講一些有得沒有得的，你看你會 都有的，即是最近接到的 case 都是大屋苑，即是可能3000多户4000户這樣的，他們又找我們呢，就是說呢咁佢就問我就究竟有啲咩嘅即係支出啊，先要透過業主大會先決定噶嘛。咁其實喺法例現時嘅法例規定咧，其實你個嗰、那個項目嘅支出咧係佔全年嘅大廈嘅支出嘅20%，咁咧就必須要呢個業主大會去通過噶嘛。咁好多時候啲大屋苑咧，可能佢哋招一啲清潔公司或者去揾一啲維修嘅公司咧，其實都個數都好大嘅，即係可能都3-4百萬。但是又超不過這個 20%、所以他們就很懊惱了，其實支出這麼大，但他又開管委會就可以議決這些事了，所以他們就說政府究竟在這個例子上究竟會修訂呢，這樣 你覺得呢？你覺得怎樣改好？ 如果我覺得即可能都要界定一下一些項目可能必須要業主大會去通過咯，即譬如你幾多個單位而你估計到應該可能清潔服務啊嗰啲咧係會比較大嘅支出，就規定呢一啲就必須要係業主大會去議決咯。 其實我直情覺得20%可能係好高嘅，對於某啲屋苑，因為咧我喺一個單棟唐樓20%，可能講幾千蚊啦，可能我成年先使過10,000蚊買下保險加樓梯燈費係咪？可能幾千元就要開大會，咁就好似好費時失事咁啊！但去到一個好似阿權話齋3-4千户嘅屋苑，佢全年可能用2億嘅喎。佢用2億，假設用2億啊，20%係4000萬，一班委員可以決定4000萬喎，係嘛？即係大家諗下，即係法例應該要有啲變通咯，因為以前盤古初開定立344嘅時候。是沒有想像到原來香港地會有些過萬戶啊、6-7千戶啊、3-4千戶的屋苑出現的嘛，當中所講的 20% 可能是政府心目中當時講緊啊一筆他們認為很可觀的數，以為 20% 以上才是可觀，但其實現在可能一個屋苑可能1-2% 都很可觀的喎，是因為有些屋苑花很多錢，因為現在啲樓宇特別是新興的樓宇咧轉型，佢做咗一啲所謂叫做有會所形式咧，因為有會所嘅話咧，佢嗰個開支咧就自自然然咧就大幅咁樣增加咗。咁一個會所可能一個月使你幾百萬，我當你使你200萬啦，一年個會所使你2400萬，唔理其他所有開支，淨係用會所嗰個做個開支預算啦，20%，2400萬20%係500萬到喎。咁未計其他嘢喎，可能即係呢個係一個阿權提得啱嘅呢一個，即係要點樣畫條線落去先係公平咧？咁我覺得亦都可以參考翻頭先阿南講嘅嘢啦。唔同百分比、唔同户數嘅大廈，佢都有個唔同嘅標準，要開一個特別嘅大會嘅，係咪？咁亦都法例都應該要涵蓋翻而家頭先阿權講嘅嘢咯，唔同嘅大廈。 他應該就住那個百分比又好，或者那個實數又好，他可以實數和百分比一起去的，到時以較低者為準，是吧？那起碼一個數，即是你怎麼 我是委員，我都覺得就算我要決定一千萬的事，我有能力決定，我都寧願開大會了。一千万、哦，是吧？即系成个单位咁贵、哦，样嘢系咪？咁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其中一个、玩法嚟咯。特别系我举个例啊，可能有个我忽发奇想咋，即系大家参考，会唔会有个定义就系、是、当嗰个决定嘅金额，系高于全港最平个单位嘅近频码？就要開業主大會啦，點解呢？有理據嘅。有個別委員做錯嘢、上身嘅話咧，佢可能要賠錢噶嘛。佢嘅資產就係間樓啊嘛，係咪？咁我決定嗰樣嘢貴過我等樓，我咪唔決定得咯。係嘛？我冇咁嘅權限啊嘛，我咪要大會咯。 嗯， 系嘛？我呢个系一个谂法咯，即系大家，大家即系我冇预先准备定讲呢样嘢，但系即系大家谂到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下，即系头先阿权讲呢个第一个啦，有冇第二个？阿权， 第二个啊，如果有啲人都讲话依家咪新嘅修例会有一个刑事嘅责任嘅，咁净系讲紧呢个管理公司交接文件啊，同埋一啲处理核数文件嘅嘢嘅，咁佢哋觉得唔 系 好够。 是吗？ 是啊， 即是罚多啲。 要罚多啲。 唉，即是唔去开会都坐监 喎。 是 啊，都有啲咁嘅讲法嘅。 是吧？即是嗱，所以嗱，我哋今日啲着地嘅，真係接地气嘅同事，听电话同我哋前线嘅同事嚟讲呢，我哋上次我同阿五喺度坐喺度 up， 有一次接我哋两个喺度 up 嘅，即係对上两集啦，係咪？我哋讲嗰个修例嗰个建议，係咪？我哋咪话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同意即係有嗰個嘅刑事罰則啦，特別我哋講啦，民主黨同我哋大聯盟，我哋都提議係要即係有呢個刑事罰則，同埋應該唔怕罰嘅嗱。今日阿權冇夾過啊，我哋係嘛？佢反映出嚟個意見係嘛？就係、是、聽到市民講嘅講法就話喂，罰多啲啊嘛，係嘛？即係嗱，我唔係好覺得一條法例做咗出嚟，唔係要經常去罰人先啱嘅。你定咗出嚟又有阻嚇性係嘛？即係等於有啲業界人士成日都話，你冇理由罰物業管理公司喎，因為做唔到核數，唔係單一係物業管理公司嘅問題喎。喂，咁大佬啊，到時審案嘅時候會判斷噶嘛，係咪你責任？你盡咗力未先？係嘛？即係我覺得佢一定有辦法去盡自己能力去到做任何嘢咯，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其中一點啦，係嘛？唔問你有啲咩想問佢哋？ 哇！我成日見到佢哋， 你成日見到佢哋冇嘢好問 咩？因為咧成日見到佢哋咧，都好忙嘅，都冇時間理我嘅。一係咧就講緊電話，係嘅，你記得俾文件我。係啊，要大公契，知唔知咩係大公契？你去到地下再攞啦。即係其實有陣時都喺 office 見到佢哋咧。見到佢哋不停咁講電話，或者喺度幫法團， 佢哋做啲教育工作，佢哋不斷同每一個業主講講一啲語重心長、重複嘅嘢。 係啊， 我都 即 係 其實 辛苦。 其實我覺得佢，我好欣賞佢哋嘅。即係其實咧，佢哋都做咗成年幾，都仍然有嗰個耐性，好咁仔細去解釋俾啲居民聽啊。即係有陣時， 咁你應該問佢啦。你有冇諗過發爛渣㗎？係 啦， 心裏 你問呢啲啊嘛，大佬啊， 心裏發爛渣。 咁唔係咁，用個温和啲嘅方 式問佢。心裏發爛渣，係 啊，心裏。 咁有時真係有啲，我哋明嘅，即係有啲聽到懵嘅，即係佢好似講極都唔明咁樣，係咪？阿南有冇事個心發爛渣㗎？ 發爛渣少啲，就係有時覺得即係， 但可能心裏爆粗。 又唔係，好即係好有唔抵啊！即係我。咁即係又冇物業又成，我原本都覺得你買層樓就已經可能安享晚年啦。咁但係哇，你買一層樓又做維修又管理費，有好多嘢呢啲要處理。你嗱，我咁樣講完俾你聽之後，可能佢都唔明嘅，或者有啲誤會嘅時候，就我覺得哎呀，即係點解又錯過咗個機會去處理啲嘢啊？咁樣即係會啲抌心嘅，有時做呢啲嘢。 係嗱，所以嗱呢度又要讚一讚阿南啦，即係佢係一個相當之有同理心。嘅一個同事嚟嘅，即係佢好多時都會度個情況度咧就算。嗱呢、這個做地區工作好緊要嘅，即係你唔識得墮入 嚟向你求助或者同你溝通嘅業主咧， 嗯， 你唔切實去諗下佢想點樣嘅話咧，你就會好痛苦噶啦。 嗯 ，OK， 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真係即係我哋啲同事喺呢一方面咧，即係做得幾好嘅功夫啦，係咪？咁我又再問一條啦，呢條深啲啦，係嘛？即係嗱，你哋兩個都協助我哋聯盟咗一段時間啦，批評下我哋啊！我哋有啲咩做得唔夠好啊？係咪嗱？我覺得嗱，第一，我哋不嬲接受批評，要大班人批評我哋，係嘛？記唔記得？係咪先？咁你兩個 面對面都照 唔係喎，冇所謂㗎。喂，我肯定我哋做嘢唔係完美嘅， 嗯。 不過我肯定我會盡力做，係咪？咁但係即係你哋噏下，即係嗱，你哋覺得點樣可以再好啲？ 嗯， 係嘛？即係做人一定要即係自我反省一下， 嗯， 係嘛？咁你哋後生仔都要開始培養呢個習慣。系嘛？我慢慢翻屋企都自己反省嘅，系嘛？睇下有冇做錯嘢。咁通常我反省就話：喂，咁啊鬧得佢唔夠盡啊！嗰啲係咪？ 咁即係後悔啦，要 喂佢真係後悔啊！放過佢係咪？咁你睇下嗱，你哋啦，跟住到阿南答先啦，係嘛？即、就、係、是、你覺得啊，聯盟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咧？即係嗱，特別嗱，你哋兩個唔同出身啦，你就 I T 人啦，係咪？你就係公共行政噶啦，係咪？咁其實呢兩樣嘢都幫到我哋聯盟㗎，係嘛？咁，你哋睇下就住你哋啊，覺得聯盟有啲乜嘢要改善嘅，啊，即係當然你話唔係淨話我，你話埋林卓廷同埋林柏海、趙堅㗎啦，好冇？ 其實咧就我自己咁覺得啦，就喺處理個案上面有啲吃力嘅，即係我哋譬如幾個同事。即可能人手已經不好夠了，但是有時排山倒海那麼多的工作量過來，我們有時很難，即我自己很難拒絕人的，有時有業主，就找得很急，又說個案要怎樣處理，又開會又成，但有時我們真的很難去即安排個工作給他們去做，所以我想即人手這邊是即緊要的，去處理這些個案的事。 好，那我們這個第一，這個批評是相當之對的，即係唔夠人手嗱，聯盟一定唔夠人手做嘢噶啦，因為咧大家要清楚，市面上嘅個案咧係多如天上嘅繁星。 嗯 ，OK， 咁但係咧我要對公眾講一樣嘢咧，但係大家放心，唔夠人手，我哋盡力去做。 嗯 ，OK， 因為咧嗱，阿南始終係後生仔。 嗯， 我哋好少公開講呢句説話嘅原因係乜嘢咧？我哋唔可以俾啲圍標嘅不法分子聽到我哋唔夠人手。 嗯。 OK， 唔夠人，我哋都搏命做，你唔使旨意話我唔夠人，係嘛？但係當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團體或者唔同嘅機構咧，亦都不斷都同我哋合作嘅，啊，亦都我哋都教識咗咧好多嘅業主咧，已經識得咧去幫助自己嘅，所以我哋嘅責任咧越嚟越強大。嗱，呢兩位又全職去做嘅，我哋未來會請一啲新力量上嚟咧，嗰新力量咧就自己業餘去做嘅。 是我哋計咗其他新力量， 我哋寫其他新力量嘅，係嘛？當啲我哋即係聚沙成塔嘅時候咧，我哋就唔驚呢啲即係圍標嘅不法分子噶啦，好嘛？好，到阿權，你又講下。 咁以我觀察咧，就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幫到嗰啲咧，即係組織到嘅班居民咧，都係一啲比較有知識水平，即係一啲或者專業人士啦。但反而咧單棟式嘅唐樓俾人圍嘅時候咧，佢哋可能佢哋本身係老人家啦，又可能聽完我哋講嘅嘢又唔係好識。咁變咗佢哋又組織唔到喎，即係 keep 住嗌人出嚟，又啲人又唔肯喐，咁嗰啲就變咗好多呢啲 case 就可能最後都幫唔到佢哋咁樣咯，會有呢啲情況， 即係有啲無力感啊。 係啊， 咁真係啱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做社區嘅其中一種，即係少少陰暗面啦。即係你做做下個案，覺得唉，真係原來幫佢唔到，即係始終有嘅。即係我哋聯盟，我哋好實在嘅，我哋唔會誇大自己，即係做到嘅嘢，亦都唔會咧。即係揸流灘，即係去到個地方度咧，我哋就唔盡力去做，我哋盡量咧都要即係聽曬咁多會啊，同埋都會去跟住法例去做翻咁多嘢啦，係嘛？咁啊，嗱，今日真係第一次請兩位出嚟，你哋之前做過網台節目嚟㗎？ 試過一次 嘅，試過一次，我試過，哦，佢試過， 冇， 你冇試過係嘛？哦，你第一次咁樣，聽下請食飯啦， 咁啊， 都煮咗食飯啦，好明顯係咪？我都煮咗請佢食飯㗎，係咪？咁所以嗱，跟嗱，多謝兩位啦，真係即係響一個咁嘅亂世係嘛，做呢一個職位 對抗嗰啲遊黑社會操控嘅不法分子咧，係唔簡單嘅。咁、 嗯、 啊，各位業主可以認下佢兩個樣啦，係嘛？喺街見到佢，揾佢幫下手啦，係嘛？咁啊，今日多謝兩位啦，多謝史翠蘭，多謝李偉權，好嘛？咁啊，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傾過、嗯，多謝大家。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